是啊，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在综艺节目《梦想的声音》当中翻唱到田馥甄的《寂寞寂寞就好》。一直以来，在这档节目当中，张惠妹的金曲榜都牵动着广大的吃瓜群众哈。虽然说她的歌单处处埋雷，但是阿妹一路都是有惊无险。而田馥甄的作品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一般人是很难驾驭与诠释的。但是阿妹就是阿妹，把这首歌曲完全改成了另外的一个风格，也毫无违和感。继续来听杨宗纬《空白格》。 你知道吗？爱过就是一生一世。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， 答应我离开我。 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。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。 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 杨宗纬沙哑的人声，再配上低沉的音乐，悲痛压抑的感情喷涌而出。一首有故事的歌，听哭了有故事的人。继续来听唐宝如《缘分的天空》。 唏嘘的痴心投入